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7集，绝版电脑，秦家归来。程木看了程金一眼，然后淡定地从程金手上拿过了茶杯，走到秦冉身边，把茶杯小心翼翼地放在秦冉面前。秦冉在看实验室的视频，程木看了一眼看不懂，就走到程俊身边。程俊看的是院长给秦冉整理的理论性的数据，然后考核制度跟范围。程木看了一眼才知道，物理实验室考核分两轮，理论考试跟实验考试，考核人数京大 A 大分别占据三分之一，四大家族跟国内其他高校平分剩下的三分之一，每年都是京大 A 大占据大头，连四大家族都处于弱势，更别说其他学校了。一年两次考核，12月初跟3月底，每次大概有100个人参与，但只留理论课前50名留下来继续实验考试。实验考试分为7个等级，从上到下分别是 S、A、B、C、D、E 实验。拿到 C 级及以上就能留在实验室。听起来很容易，但实际上所有考核进去的人，大部分人都败在实验上。50个人能进去一半都算多的。 比例恐怖啊。 程木看了一眼，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这种地方都是神仙去的。程俊帮秦冉把这一大堆文件看完了，用红色的笔画出了秦冉要的重点。 俊爷，你没学过物理吧？ 程木想了想，确定程俊没有学过物理，他大学最多就学了一个摄影跟经济学。程俊没有抬头，声音挺淡的。 那你 画画他要的重点而已，不需要他专业性的知识。 程俊慢条斯理的又翻了一页纸，语气漫不经心的。 高中学的就够了。 程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帮秦冉画完了重点实验内容，程俊才回到书房。他拉开椅子，轻车熟路地从抽屉里摸出一根烟，薄薄的烟雾腾空而起。他透过烟雾看程金，眸色浅淡。 什么情况？ 没查出来有用的东西。 程金把信封递给程俊，顿了顿。 要不我们找一下欧阳威，他在129有权限。 查东西，只要有收录的，所有人都只能想到129。 再等等。 程俊想了想，又把烟掐灭。他推开窗户，散开烟雾。程金就没有再多说，他拿着信封下楼。遇到已经把花盆搬到秦冉屋内的程木。 你最近跟欧阳威还有联系吗？ 正好提到129跟欧阳威，程金就问了程木一句。程木摇头。 最近已经没有找我了。 以前提到欧阳威，程木激动不已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。 他要考中级会员了。 程金又提醒了程木一句。程木稍微一愣，然后点头，面无表情地哦了一声。 哦。 说完之后，走到窗边，把他的小铲子捡起来，仔细地擦干净之后，装到包里。程金看着他的背影，一时间有些不明所以。楼上，秦冉打开电脑，宋绿婷的视频还没打开，就一个视频通话弹出来，是常宁。秦冉拿着耳机，接起视频。他放下书跟笔，抬眸看常宁。什么事？ 今年的会员考核题你出吗？ 视频那头的常宁拿着手机，正从楼上往楼下走，语气也有点漫不经心的。 闻言，秦冉按了按太阳穴，头疼地开口道：“不出。”“ 行呀。” 长宁有些遗憾，但也在预料之中。去年能请到秦冉出题，已经在他的意料之外了。 哦，还有件事，有个新单子，接不接？ 不接。秦冉听也没听，右手拿着笔，漫不经心写着东西。没事，挂了。他直接掐断连接，又打开宋绿婷的视频。半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，秦冉这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去核工程专业上课，也没有去图书馆。相比较于图书馆，实验室更安静，也适合看书。物理实验室的考核在12月2号、3号两天。2号理论考试，一上午晚上就能出理论考试的成绩。3号前50名参加实验。12月1号星期五，在 C 市录节目的秦修晨跟秦玲终于回来了。秦玲给秦冉打电话的时候，秦冉还在实验室做最后一个实验。 姐，我跟叔叔回来了。 秦玲刚下飞机，一张脸掩盖在羽绒服的帽子里，显得极小。 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跟叔叔给你带了礼物。 好。秦冉把反应堆放在容器中，观察能量的变化，声音不急不缓。挂断了秦玲的电话，秦冉做完实验，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下午五点。他发了短信给程俊，让他七点不用找他。把东西全都装进包裹里，秦冉出了大楼的门，在门口找到了秦修晨的车。秦修晨依旧戴了个口罩，穿了一件水桶服，站在大门口，厚重的帽子戴上，让人窒息又丝毫不起眼。秦冉坐上后座，经纪人十分礼貌严谨地跟他打招呼，没有初次见面的那种随意。一个能让江冬夜端茶倒水的女人，经纪人随意不起来。只是这些天，他依旧对秦玲手中那台无论玩什么游戏都不卡的电脑还有点想法，只是不敢问秦冉。于是他看了看秦修晨，秦修晨瞥他一眼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脱下水桶一般的外套。 冉冉，你给小林的电脑在哪儿买的？我经纪人也想要来打游戏。 秦冉本来在低头玩游戏的，听到这句话他头也没抬。绝版了，那电脑是他自己用零件组装起来的，只有那么一台。经纪人一愣，秦冉想了想，不过你要打游戏的还有种笔记本不错，2000块。他指尖不离游戏屏幕，利落地收了一张敌人的卡牌。反映到秦冉说的应该是电脑的价格，经纪人连忙转钱给了秦修晨。他没有秦冉的微信，让秦修晨代转。不过现在2000块钱的电脑，二手电脑啊。经纪人本来想说不用了，不过想了想还是没敢说出来，他怕秦影帝打死他。一行人去饭店吃饭，酒店内秦汉秋跟秦管家已经在等着了。关于秦管家，秦影帝征求过秦冉的意见，确定他不会对秦管家的到来而生气，才把他请了过来。 冉冉，贾林。 看到秦冉跟秦玲，秦汉秋眼前一亮，从椅子上站起来。秦管家的目光首先放到秦玲身上，垂在两边的手忍不住的颤抖，好半晌之后才看向秦冉，跟秦冉打了一个招呼。秦家也是秦管家的执念，终于看到了秦家的未来，秦管家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秦玲身上。秦修晨询问了秦冉一些近况，然后又说了一些节目上的事。节目录制期间，秦冉不是在做实验，就是在做理论题。程俊还帮他整理了很多资料，基本上没有时间跟秦玲打电话。秦玲这一个月也在疯狂地吸收新的知识， 不懂的就去问微信上的陆老师。提到节目，经纪人也抬了头。 哎，对了，节目第一期预告已经出来了，下个星期六开始播。 饭桌上，经纪人看向秦闪询问道， 你有微博吗？或者你注册一个微博，我让节目组发预告的时候艾特你，到时候你肯定会涨至少百万的粉丝。 提起节目，经纪人忍不住激动，他能够想象到到时候节目播出来，网络要掀起怎样的一番狂潮了，不排除妍希跟秦影帝关注他之后涨的粉丝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想起了林思然给他注册的 QR 小号，摇头，不用，不混娱乐圈。 好吧。 经纪人遗憾地看了秦闪一眼，想着这要不是京大的学霸，放在娱乐圈该有多火呀。一行人吃完已经将近八点，楼底下阿文跟阿海听说秦玲回来都忍不住激动，等不及秦玲跟秦汉秋回老宅，直接等在了酒店楼下，等一行人出来围住了秦玲。秦管家看着阿海他们，嘴唇也忍不住颤抖，他看向秦修晨， 六爷，小少爷的老师。 他说的是秦玲接下来的老师，之前在 C 市教秦玲的那个前天就已经离开了，直言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教秦玲的了。话说到一半，秦管家想起来秦闪跟秦汉秋，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，这种事不能透露，要是被秦四爷知道。 先送冉冉回去。 秦修晨开口道。秦管家跟阿文等人都急着看秦玲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，对秦修晨的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，连忙催着他们走。秦闪让他们把车停在了亭兰公寓门前，秦修晨、秦管家一行人下车送他进小区的门。他手指拢着加厚的风衣，朝秦玲还有秦修晨挥手。秦汉秋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看着秦冉的背影。 哦，冉冉，明天星期六小林也在家，你跟小程回来吃饭吗？ 秦冉把风衣的帽子扣上，两只手插着兜，眉眼清冽。他仰了仰头，有些漫不经心地说， 不了，明天要考试。 听秦冉这么说，秦汉秋也不失落，现在秦冉还能跟他说话已经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了。秦汉秋只是念叨了一句， 啊，明天星期六还要考试，不是说大学就脱离苦海了，比高中还忙。 秦管家站在几人身边，听到秦冉说星期六考试，他也有些奇怪，京大星期六考试？不过他没有想那么多，脑子很快就被秦玲占据了，催促着秦玲等人赶紧回秦家老宅，都在等着秦玲回去呢。秦管家很快就把秦冉星期六考试这件事抛在了脑后。至于秦冉考试的事情重要吗？现在没有秦玲那么重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